时，全球累计超过830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80万人死亡。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批准使用由辉瑞同拜耳听合作研发嘅疫苗，有助加快呢一款疫苗喺全球各国嘅输入同分发。世卫表示，辉瑞与拜耳听合作研发嘅疫苗系世卫首款批准紧急使用嘅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确保全球可获使用新冠病毒疫苗，有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泛美卫生组织等采购同分发疫苗。天气方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降至8度左右。由于天朗气清，内陆空旷地区在晚间散热较快，新界北部气温更加降至大约是3度。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微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第十四届香港书展的提名期已经开始了。 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就可以接受提名。我们还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报名的了。 网上提名可以上到去我们香港书展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2021年1月20号截止。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睇起本地漫画，你会马上谂起 偷刀断水还流。 香港漫画唔系净系得打打杀杀嘅。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今集主角草日就以轻松幽默嘅生活日常杀出一条血路。回望20年港漫生涯，草日嘅创作又有咩变化？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1号，本港新增68宗确诊，18宗源头不明。 中院批准律政司上诉许可，黎智英即时还押至2月初再讯。 本港取消大型倒数，尖沙咀海旁仍有不少市民庆祝。 中欧达成投资协定，商务部称互利共赢。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踏入新嘅一年啦，2021年1月1号嘅早上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首先祝各位嘅观众同埋听众啦，喺新嘅一年咧，一切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先讲讲天气情况，先新一年咧继续冻，今日到今朝而家就9度啫，相对湿度43%。寒冷天气警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霜冻警告咧，依家都生效紧嘅。首先又想讲讲咧，寻日有关终审法院嘅一个裁决先，就有关于咧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咁佢之前咧就被控欺诈啦，以及港区国安法当中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咁后屘咧佢就获得咗高等法院批准佢咧保释候讯嘅。律政司不服裁决，就向终审法院咧提出咗上诉。咁啊，寻日嘅裁决关于呢一样嘢啦。咁律政司方面咧就认为咧国安法咧已经显著削弱咗假定保释嘅原则。咁所以保释嘅门槛咧系比其他嘅刑事罪行高噶。咁同时咧都要求继续还押黎智英。咁而终审法院嘅法官咧，昨天就即場頒下了判詞，就認為呢怎樣正確演繹港區國安法有關保釋條文呢是具有合理可辨之處。 咁上訴就會排期去到出年嘅今年啦，應該今年嘅二月一號咧正審，咁同時咧就下令會再度還押黎智英嘅。嗱咁呢個嘅裁決咧都牽涉到一啲比較複雜嘅啲法律上面嘅知識嘅理解啊，咁所以我哋首先咧都會請嚟不同嘅人士咧同我哋仔細講講嘅。首先我哋請嚟位嘉賓先，就有資深大律師亦都係行政會議成員湯家華同我哋一齊傾下噶。早晨，湯家華。 冠林早晨，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大家话最紧要一切身体健康啦，大家最紧要。 系啦，大家健康。 系，不过有啲法律观点都想又从我哋仔细又讲讲啦，大家都要认识多啲嘅呢啲，就有关今次呢个黎智英嗰个保释嗰个裁决，你点睇终审法院呢个决定咧？总体嚟讲， 其实今次嘅判决咧都有啲争议性嘅。第一咧就系终审庭首先咧就系决定。这个保释上诉呢就不是涉及一个终极的判决。为什么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根据终审庭条例呢只有终极的判决只可以上诉去终审庭的。在保释方面呢，法庭认为其实保释的条件是可以不断更改。因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证供亦都可以是更改，所以不是一个即是终极的决定来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跟着呢终审庭呢就说，但是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一个很广泛重要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决定本身呢是一个终极的决定，所以他们有权呢是审议这个上诉，所以就俾咗個上訴許可。我覺得喺好多人特別甚至乎喺律師嘅眼中咧，這個邏輯咧都唔係咁容易可以掌握到嘅。咁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佢哋就話既然係要由終審庭去審議呢個咁廣泛重要嘅法律問題，咁就應該咧就黎智英咧就應該還押監房，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可能被外界錯誤認為咧個法官嘅判決係正確嘅，咁所以咧就將個情況咧就係改翻到未申請保釋之前嘅情況。嗱，呢一點咧就唔係好具爭議性嘅，因為喺我哋處理一啲即係暫時要處理嘅情況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個法官咧都會認為。既然眼前嘅申請係具有爭議性，咁喺未可以最終決定呢個爭議性議題之前咧，我係要將所有嘅情況咧係回歸翻呢個爭議嘅課題出咗嚟之前嘅情況。咁因為保釋嘅爭議咧，之前嘅情況係黎智英係要還押嘅，咁所以咧就終審庭咧就認為佢都應該要還押，咁因此咧就黎智英就要還押到明年，對唔住，唔係明年啦，係今年先係2月1號。咁所以呢兩點其實都係好非常非常之技術性，非常之技術性。咁我亦都唔期望一般普通人係會明白。 但系点样都啦，嗱，而家就做咗呢个啦。但我都想逐个环节咧再解解嘅，特别有关保释权利呢样嘢。我想问下咧，因为今次其中嘅争议点就究竟港区国安法之下，究竟个保释嘅门槛系咪唔同咗？但系讨论呢个之前，我想先认识翻先。一般而家香港个保释门槛，譬如喺翻刑事诉讼程序条例啊、人权法啊、基本法保障之下，而家嗰个保释嘅条件一般系点样嘅？一般嚟讲， 最重要嘅准则咧就系国际人权公约咧。里边有第九条嘅第三款咧，系规定咗一般嚟讲咧，喺审讯之前咧，系应该给予保释嘅。咁唯一嘅条件咧，就系要确保佢可以如期咁去应讯。咁呢个就系国际人权公约嘅规定。咁因为国际人权公约适用于香港啦，亦都得到基本法嘅认许啦。咁所以呢個係最重要嘅指標嚟嘅。如果俾咗保釋，一般嚟講咧，法庭係會有三個考慮啦。第一就係呢個人會唔會潛逃啦？呢個係最重要噶啦。呢個亦都係國際人權公約所提及嘅。第二咧就係佢會唔會干擾證人或者證供或者銷毀證據。第三咧就係佢會唔會再犯。嗱，咁呢三個基本嘅 考慮咧，係所有喺香港刑事罪行需要申請保釋，法庭都會考慮嘅。而家我哋通過咗《港區國安法》嘅唯一唔同嘅地方咧，就喺呢個會唔會再犯嗰度咧，就加多一個要求，就係話法官必須要信納咧，呢個被告唔會再干犯《港區國安法》。即係意思即係話，如果再出去犯咗其他嘅刑事，就係冇乜問題嘅，都繼續以普通嘅原則處理。但係單單係如果佢有機會再干犯呢個港區國安法咧，個法官就唔應該給予保釋。嗱，雖然係咁講，但如果你睇翻呢個港區國安法嘅其他條文咧，你可以睇到，譬如第41條咧，好多人都忽略咗呢個條文。第41條嘅第二款咧，就講咗就係話，提出檢控要得到律政司嘅書面同意。但是並不影響，我呢度又讀個字眼出嚟，犯罪嫌疑人申請保釋。咁即係話唔係話你犯咗港區國安法咧，就一定唔可以保釋。即係如果佢係一定唔可以保釋，好簡單啫。個法律就只需要寫話，喺呢個條例之下，你犯咗任何罪都唔可以保釋啦。咁就唔需要定下咁多即係規格啊或者條文。而港區國安法第四條咧，亦都是明文寫明咧，係國際人權公約係適用於呢條條例，即係換句話講，我頭先所提及嘅國際人權公約第九條第三款咧，都係適用嘅。咁呢個基本原則咧，我相信係冇改變到啊。唯一改變咗咧，就係話被告要去證明佢係冇機會或者唔會再干犯港區國安法。咁呢個將我嗰個我哋叫做初步嘅舉證責任咧，就由控方嗰邊咧轉咗去被告嗰方面，但係最終嗰、那個舉證責任咧，仍然都喺控方方面咧，係證明咧係被告提出話唔會干犯國安法咧，係唔正確嘅。 阿湯華，唔好意思，呢度我想問清楚，頭先你話一般嚟講，而家香港行緊啦，都係。俾唔俾保釋就睇下佢會唔會潛逃啦，會干擾啲證據證人啦，或者再犯。咁同頭先基本頭先講國安法第42條話，要法官有理由相信佢唔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咁同再犯咁唔係應該同類似嘅嘢一樣嘅嘢嚟嘅咩？點解話加多咗一樣嘢？ 只不過咧喺一般嚟講咧，個被告係乜嘢都唔使講嘅。咁就個控方咧就係話依三個考慮咧都會發生啊，或者唔會發生，咁法庭就作出一個判決啦。但係喺《港區國安法》裏邊咧，因為佢要信納被告係唔會再犯咧，咁我就覺得控方就唔會提出證據出嚟證明個被告係唔會再犯嘅，啱唔啱？即係控方係唔會噶嘛，咁控方係反對噶嘛。咁所以咧，嗰、那個舉證責任就轉咗過去犯人嗰方面啦，即係佢有一個責任咧去說服法官佢系唔会再犯，嗱呢、這个就系即系最初步嘅举证责任嘅转移嘅后果，亦都系即系港区国安法所更改咗嘅原则嘅地方。咁但系就算更改咗咧，我头先所讲嘅所有其他大嘅原则咧，包括系国际人权公约嘅指引啊，第41条所写嘅话唔会应该影响到疑犯申取保釋啊，我覺得呢啲基本原則仍然存在嘅，仍然存在嘅。咁另外嘅當然就係話我哋《港區國安法》嘅第五條咧，係特別提到一啲法治嘅原則，裏邊係包括呢個無罪呢、這個假設。嗱，呢個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香港嚟講咧，普通法嚟講係我哋嘅法制嘅一個。即係一個主要嘅基本原則。呢、這個基本原則同內地嘅法治嘅原則都係冇分別嘅，內地都係有無罪假設嘅。咁所以喺無罪假設嘅大原則之下，你更加需要考慮嘅就係、是、呢、這個人既然係假設嘅無罪，點解佢唔可以保釋呢？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法庭需要考慮嘅問題。我留意到咧，琴日終審庭嘅判決咧，就法庭咧就提出咗一系列嘅条文系需要考虑，当然包括国际人权公约啦，包括条文里边我而家提及嘅第四条、第五条、第41条、第42条都有提及到，咁即系显示到咧就终审庭其实系十分明白 我刚才所提出的种种考虑。 嗯，刚才你提到第42条有关保释的要求，那里就现在叫做个举证责任，要即证明他不会再犯的，这个就落了他那个即被告身上啦。这个如果这样看下去，会不会跟国际人权公约定的大原则有所违背呢？有没有冲突位呢？ 不会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呢，国际人权公约只是定下一些即是好广泛的规则。在解释国际人权公约里面呢，其实国际法庭啊或者人权委员会呢，是赋予不同的地方或者国家呢是有相当程度的解释权。咁即是说怎样去理解这个保释这个权力呢，某个程度来讲呢是可以由当地的法院呢是作出解释。当然啦，如果个法院话我是绝对不接受国际人权公约第九条第三款呢，咁呢个又会系个问题嚟嘅。咁但我相信我哋喺香港唔会出现呢个问题。香港嘅法官就会话我哋接受呢个基本原则。但喺呢个基本原则之下，我都要考虑其他相关嘅法律原则，包括我刚才提及到嘅41条、42条。同埋我哋嘅即係刑事罪行條，呢個咩刑事程序條例裏邊所定下嘅要求，咁同埋一啲案例，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就係唔會有好大嘅分別。 另外咧，就頭先你提到啦，國安法第5条都講明係假定無罪嘅，大家咁，但我想問假定無罪呢個概念同埋假定保釋，即係一般嚟講都比啦，除咗頭先講有啲情況之下，有冇必然嘅關係㗎兩者？ 必然關係就是個大原則是不可以改變的，所以昨天出現了一個小小插曲，就是有傳媒報道，就是說律政司的代表在庭上就說這個國安法是沒有這個無盡假定的字眼。我看就嚇一跳的，因為這個 是違反好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則，也是我們的法治的重要的一環。我在這個面書寫了兩句啦，即係引起到好多反應啦，咁就律政司下傍晚咧作出澄清，就話冇講到呢樣嘢。我唔想去深究係有冇講到，我只係想強調咧，無罪推論啦，或者無罪假設咧，係我哋普通法特別一國兩制，即係我哋香港嘅法制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原則，係唔可以輕易去削弱嘅。 好，另一個頭先都講到咧，就基本國安法第42条講到啦，就嗰、那個嫌疑人被告人就要令到法官信他不会再做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假设如果你是个法官，一个被告要怎样去到说服一个法官要做要讲什么，就口讲话我不会。 大家都明白要说服法官 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承诺来的。你怎样说服那个承诺是会落实呢？这个就要提出一啲意見啊，或者係證據啦。嗱，喺呢件案裏邊咧，我哋唔應該討論勝敗嘅成數啦。但係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被告去到法庭嘅時候，我講係初審法庭嘅時候咧，係有備而嚟嘅。佢提出咗一系列嘅佢願意做嘅條件，就係佢確保佢令到個法官信服佢唔會再犯呢、这个危害国家嘅行为。呢啲条件咧，全部都系被个法官接纳咗。除咗一个要求咧，就系话要戴上呢、这个电子嘅手镯啊，或者脚镯去跟踪佢嘅行踪啊。咁呢样就冇接纳到，因为嗰个控方认为不可行啊。咁呢个系一个申请保释嘅一个方法。亦都喺过往嚟讲系一个即系好多律师系会俾意见佢嘅客人系应该咁样做，去说服法官嘅一个方法。 但呢啲方法唔系限制自己嘅自由，即系减低潜逃嘅机会，而再唔再做呢啲行为，咁点样说服到法官咧？系咪两个概念？ 咁我就睇下嗰个机会有几大咯。譬如佢話我係足不出户嘅，我而家願意自我軟禁嘅，咁亦都沒收咗呢個旅遊證件嘅，咁個潛逃嘅機會，個潛逃嘅風險咪減低咗咯。 潛逃嘅易說服啊，我講即係自己唔再犯係好難說服噶嘛，係咪？ 但唔再犯就要睇下你講嘅係犯緊啲咩嘢，譬如你再犯有機會再犯嘅係掟汽油彈或者係去燒國旗咁。咁你咪去證明你唔會做呢啲嘢啦。你話我屋企唔會有汽油嘅，亦都唔會有樽嘅，我亦都唔 會去行近有國旗嘅地方嘅，咁即係唔同嘅行為，你可以提出一啲唔同嘅建議，去說服受聽者你係唔會做嗰樣嘢。 嗯，即係如果唔喺某啲地方發表言論，咁可能都係一種方法嚟。 因為如果你涉及嘅罪行係勾結外國勢力咁，咁你點樣去勾結呢？你一定要通過大家即係互通信息才可以勾結到。咁互通信息又包括見面啦、打電話啦、即係寫 email 啦、或者係網上係大家互相留言啦，或者係發表文章，希望對方睇到啦，咁。咁呢啲咁嘅情況，如果全部都杜絕咗，咁咪減低咗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嘅機會咯。 明白明白。好啦，咁翻翻一個問題啦，頭先就係有關於今次國安法其實係唔係已經顯著削弱咗假定保釋嘅原則咧？之前聽你嘅分析，其實你係咪唔同意呢個方向啊？其實算唔算係叫顯著削弱咗？應該唔係啊。 我覺得係嘅，喺某一方面嘅門檻咪提高咗。OK， 我剛才提過啦，法庭要考慮是三個因素最少啦，三個因素，即是不要潛逃，不要干預證人或者證供，同埋不要再犯。而家國安法只是更改了第三個要求，在不要再犯那度呢，將個門檻提高了，將個初步的舉證責任呢轉移咗去被告嗰方面，但係我睇唔到個法律咧，係將我哋頭先所講嘅呢啲基本原則，包括無罪推定或者無罪假設咧，係更改咗嘅。咁呢個亦都係點解我琴晚聽到即係傳媒報道嘅時候，可能係錯誤報道啦，我係感到非常之緊張嘅原因。 好啦，咁究竟嗱，而家就淨係話可以去到爭議啫，就未有一個決定嘅，都要睇翻政審啦。月一號嘅時候個情況會係點嘅？咁大家都會關注到時點樣審啊？我見到法律學者就提一點就話如果政審睇下有冇外籍法官咧，就係一個法治嘅指標，睇下佢邊啲人負責做政審咧，都係一個關鍵位。你同唔同意咧？ 我唔會反對嘅。因為目前嚟講咧，就因為呢件案咧，就特首就委任咗琴日嗰三位大法官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就馬道立就二月嘅時候就應該退任噶啦。咁而一般嚟講咧，上訴咧係應該有五位大法官嘅。咁好明顯地咧，就特首咧就需要委任多三位呢、這個終審庭嘅大法官。咁會唔會委任多一位外國嘅大法官呢？理論上係應該委任，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呢，喺呢件案件裏面涉及嘅係勾結外國勢力。咁呢個係會涉及唔係香港或者唔係中國嘅政府嘅問題啦。咁會唔會因此影響到特首嘅決定？是咪應該有少少避嫌，唔可以包括外國法官在內呢？咁呢個我留俾更加有智慧嘅人去決定。 但而家我哋個法官嘅名單裏面，本地係夠唔夠㗎？呢個即 係哦，完全足夠， 有即係非常任嗰啲可以。 冇錯，我哋有好多非常任嘅包括係一啲已經退任咗嘅終審庭嘅大法官。如果馬道立佢退任咗係願意留返嚟做呢個非常任嘅大法官，佢都可以聽㗎。 OK， 好，咁呢個就睇下到時又點決定啦。另外又見到呢有啲說法係咁樣嘅，就話今次呢要黎晶環啦，終審法院可能呢就話要避免有所謂送中嘅問題，因為之前你見到有啲官媒有啲嘅文章都講到香港搞唔掂呢，隨時可以引用返國安法內地處理都得㗎咁樣。你點睇啲說法呢？ 我暫時睇唔到有啲咩因素去令到基本國安法第五十五條係適用。第五十五條就淨係講咗就有三個情況之下咧，就可以將一件案件咧係移交去內地審訊。咁唯一適用嘅第五十五條嘅第一款咧，所提及嘅就係話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嘅複雜情況。 Okay. 我覺得暫時嚟講，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外國勢力介入的情況。如果你說我干犯了勾結外國勢力，就一定等於有外國勢力介入呢？那就是說如果你發生這種案呢，就一定不用在香港審了、 okay. 一定要回內地審。那我條例又不是這樣寫的法律、 okay. 那就是說就算是涉及外國勢力的話呢，你都要看看在審訊的時候會不會有外國勢力介入。 OK， 好， 令到審訊困難。 Okay. 然后才可以符合呢个要求。 OK， 另外都想问埋一个问题，就见到官媒头先都讲到啦，好多评论文章都讲到个官质疑香港法院系咪处理到喎？点睇呢啲嘅做法呢？ 我唔明白呢啲批评或者系理论，点解香港法庭处理唔到呢？ 嗯， 即系我头先所讲，如果根本系冇外国势力介入嘅，我哋只系处理一单刑事的案件， 嗯， 虽然当然是很重要，因为我完全不否定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之重要，可能重要过所有其他刑事罪行，但是都是一单刑事案件来的嘛，为什么我们处理不到呢？ 算不算干预法院啊？你觉得算不算干预法院啊？用官媒这样讲，律政司是不是出声呢？又觉得 干预法院呢，就是去到一个程度呢，就是一些非理性的讨论，或者是有啲侮辱性嘅指責，咁暫時嚟講我睇唔到啦。我覺得一啲理性嘅討論，或者理性嘅探討係冇問題嘅。呢個亦都係根據一個好出名嘅案例，叫做英國政府訴星期日《泰晤士報》一個國際人權法院嘅法嘅委員會嘅決定。 Okay. 这个是要保障新闻和这个言论自由。 不好意思，汤教授，你好快转头讲多两句这方面好吗？再转头再跟你谈一阵。好，麻烦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生效。天文台今朝录得市区气温八度左右，新界北部嘅气温更降至大约三度，暂时未有结霜报告。天文台话，受强烈寒潮影响，本港今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预测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听朝仍然寒冷。踏入2021年，一个男婴零时零分在伊利沙伯医院顺产出世，重 3.38 公斤。英国在元旦日正式脱离欧盟，在英国当地夜晚11点，即是欧洲的1月1号凌晨，英国停止遵守欧盟规例，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旅游、贸易、移民和安全合作机制。首相约翰逊在新年讲话中表示，英国漫长的脱欧进程已经结束，英国重新取回自由，将有不同的处事方式，而且会做得更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英国依然是欧洲的盟友。有英国官员警告说，随着新规定实施，未来几日或者是几个星期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又强调新的港口系统准备就绪。法国港口城市加莱表示，已经准备好英国和欧盟重新建立关卡。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跨海运输是世界上其中一条最繁忙的航道。一般估计，英伦海峡两岸估计七成的贸易经加莱和敦克尔克跨海进行，每日最少大约12000架货车通关往来。内地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本土病例有9宗，包括北京5宗和辽宁的4宗。内地累计确诊病例87071宗，死亡病例就维持在4634宗。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9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日前逝世的资华派美国学者傅高义，由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问题，仲曾经用10年时间撰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传记。 而他为了令这本书可以在内地出版，还将当中敏感的50,000+字删走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00，中国点点点。 2003年沙士嘅时候咧，我喺机电工程处咧系负责公营医院病房嘅改装，变成附下病房。 新年快乐！佢系香港创新及科技局薛永恒局长。 点样用一啲嘅科技帮助我哋香港市民咧安心出行咧，就系咁样出嚟嘅。话到俾你听，因为同确诊者去过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感染风险咧就提高咗啦。我已经中咗一次啦，我做咗诶、你放心，阴性嘅。 星期日朝早8:00-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021年1月1日，本港新增68宗确诊，18宗源头不明。 中院批准律政司上诉许可，黎智英即时还押至2月初再讯。 本港取消大型倒数，尖沙咀海旁仍有不少市民庆祝。 中欧达成投资协定，商务部称互利共赢。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今朝傾緊咧有關終審法院尋日有關黎智英保釋嗰個嘅判決嘅，咁啊同緊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傾緊嘅。湯家華你好， 你好， 我想問埋即係問正少少，有關內地一啲嘅官媒啦，所謂發表啲評論文章啦，就講到香港嘅法院質疑係咪即係喺管轄呢啲嘢方面有困難咧？又話國安公署可以介入嘅。我見到咧律師會有5個理事長個人名義咧發咗個聲明，就話呢啲由國家政權控制營運嘅報章刊登呢啲嘅評論咧，明顯係向法院施壓，被視為咧試圖干預獨立嘅司法程序嘅程序公義。咁啊，呼籲律政司都要採取行動，維護翻司法機構免受官方控制或營運嘅媒體毫無基礎同埋不實嘅指控攻擊嘅。頭先你講到就話，你見到而家啲討論係咪都仲係喺理性嘅範圍當中啊？ 我覺得係嘅，因為向法庭施壓是一種藐視法庭的罪行來的。咁呢種罪行咧嘅基本元素咧，就係第一，嗰個討論係超越咗呢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嘅界線，同埋咧係有廣泛嘅影響力，係令到咧係法治咧受到實質嘅損害。嗱，咁喺呢啲元素裏邊咧，就當然第一就要睇下係咪仲喺言論自由嘅範圍之內啦。如果係非理性嘅，或者基於唔係事實嘅，或者係侮辱性嘅一啲言論咧，就會即係可能係干犯咗呢個藐視法庭。另外咧，就要睇下嗰個影響力去到邊度。如果有個人佢企喺尖沙咀大聲疾呼講好多嘢，但冇人睬佢嘅，咁就即係話其實影響唔到個法治。我哋香港嘅法庭係好堅實嘅，我哋嘅制度堅實，我哋嘅法官係非常之堅實。我絕對唔相信任何一位法官咧會輕易受到一啲即係言論嘅影響。咁喺呢方面咧，我哋大家都要小心處理。我喺度呼籲啊，盡量避免公開去討論呢啲問題。當我哋討論呢啲問題嘅時候，亦都要小心唔好俾外界有個錯覺係你向法庭施壓緊。我希望大家都會遵守呢啲或者尊重呢啲基本原則。 頭先提到影響力都係一個考慮因素咧，即係發表言論者影響力，官方媒體影響力都大嘅。律政司使唔使出聲咧？ 係咪咧？ 官方代即係被視為代表住官方嘛？可能代表住 可能影響到官方啦。但係即係喺社會啊，特別喺法官嘅層面我唔敢講係有好大影響力。 咁邊啲有影響力啊？如果官方媒體好似都唔叫有影響力嘅，即係要 正如我所講，我哋法官係好堅實嘅，佢哋唔會輕易被影響嘅。 律政司方面咧，使唔使好似律師會嗰5個理事咁呼籲要採取啲行動維護司法機構？ 我希望律政司會最低限度呼籲各方冷靜。我哋明白到我哋香港現時係處於一個即係極度政治對立、政治情緒非常之高漲嘅時刻。我相信我亦都公開曾經多次公開呼籲，就係多啲人出嚟係去呼籲大家去冷靜， 避免造成一啲即係影響法庭嘅情況出現。咁當然咧，律政司都有嘅責任，但係律政司係因為今次嘅訴訟雙方嘅其中一方，咁我明白到佢會有困難啊。佢如果佢出嚟係講嘅字眼唔小心咧，可能會被人誤認為係為佢自己嗰一方打氣。咁呢個我係明白佢嘅困難嘅。 嗯 ，OK， 好，咁多谢汤家华先同你倾到度，多谢你啊，汤家华咧就系资深大律师，都系行政会议成员嘅，咁讲咗佢对于今次黎智英保释呢件事，终审法院嘅决定嘅意见啦。咁一点我后边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大律师公会副主席，亦都系资深大律师叶考琪一齐倾下噶。早晨，叶考琪。 早晨。 系啊，你又点睇今次有关黎智英保释嘅呢个判决咧？ 即係個判決，我諗大家都知道呢個係上訴許可嘅一個判決啦。咁關於第一條問題，咁就即係律政司嗰度話第一條問題就唔批准，咁我諗大家都會明嘅，因為呢一個唔牽涉到一個即係great general public importance 啦，即係冇一啲普遍嘅重要性啊，咁樣樣啦，咁第二條問題就批准咗，就係、是我可以明白咧，就係第42條國安法佢個詮釋咧，咁終審法院認為係有重大嘅即係重要性啦，即係一啲原則性嘅問題，咁佢基於呢一樣嘢就批准咗呢一個上訴許可，即係可以上訴啦。咁但係咧就我個人嘅睇法。其實就對即係喺聽呢、這、一個喺二月一號聽呢一、這個上訴呢一段期間咧，就繼續即係羈押咧，即係唔係繼續啊，而係冇得保釋，而要翻去咧，嗰、那個理由我就有少少覺得點講？我有我自己嘅睇法，即係呢一個係我即係對嗰、那個即係嗰個觀點嚟嘅。咁因為咧上訴庭喺第30段啊，應該嗰度，咁佢就講咧就係話哦，因為咧就上訴啊袁仲庭嗰、那個裁決咧就係、是此案嗰個核心，咁如果咧係即係因為呢一個就係因為律政司上訴嗰個原因啊嘛，咁樣樣咁佢似乎咧就講就話，基於咁樣嘅原因咧，就係、是、如果係俾佢繼續保釋嘅話咧，好似就係喺上訴嘅時候就好似係確定呢、這、一個即係阿李官嗰、那個即係李官嗰個裁決咁樣咁，咁我覺得有啲奇怪嘅就係、是、其實每一個上訴咧，即係我當然我嘅睇法嚟嘅啫，每一個上訴其實都一定就係爭議嗰個決定嘅對與錯嘅啦，係咪啊？即係一定係咁樣樣嘅啦。咁點解會根據呢一個咁樣嘅理由咧？你就所以咧，你就話就唔應該係繼續保釋啦。咁因為其實有好多其他嘅觀點其實係可以考慮，好多因素係會考慮嘅，即係會唔會繼續保釋，包括其實就係佢曾經即係提出過嗰啲保釋條款啦，就係、是、有冇機會佢會重犯，有冇機會佢會係即係棄保潛逃啊，有冇機會佢係重犯即係佢落咗嗰啲控罪啊，咁同埋。甚至乎好似阿李官咁講嘅，控方嗰個案情其實究竟係強啊，定係弱啊，定係其實普通啊？咁呢啲全部都係考慮嘅因素嚟嘅。咁但係即係判詞嗰度就冇特別提到，即係相反判詞嗰度即係只係講就係話啊，因為係咯，即係上訴就係、是。睇即係本身就係上訴袁仲庭嗰、那個 佢故意縮到係咁樣嘅，佢故意縮到係即係批唔批應該翻去下級法院處理，佢淨係討論大原則嘅啫，就係、是、國安法第42條應該點樣演繹啊，即係呢啲方向佢縮翻嚟係。 咁呢個係佢 上訴之後的事，咁即係當然我諗即係上訴庭佢喺呢一個候審期間，即係唔俾呢一個批准咧，咁佢都似乎係都嘗試作出一個平衡，就係話咧，即係嗱，我盡快啦，希望即係就算係有不公嘅，即係假設啊，最後係即係呢個辯方係贏嘅話咧，咁嗰個不公咧，其實都唔會話太過太過緊要嘅，咁因為我快期俾你啊嘛，即係一個月2月1日咁就聽啦，即係你而家繼續還押嘅時間都係一個月啫，咁即係萬一啊，即係你到時贏咗咁。咁都系好短時間，咁即係好似係一個平衡，咁但係即係我就覺得，當然我唔熟悉刑事案啊，但係即係我諗正常嘅都會提出我以上提出嘅，即係我剛才提出過嗰啲咁樣嘅即係觀點咯，而唔係單單就係話，因為上訴緊啊嘛，就係決定原仲庭嗰個決定究竟係啱定唔啱啊，咁所以咪唔應該即係俾佢繼續保釋咯，咁即係。就算講個 status quo，status quo 嘅意思即係即係原先即係喺上訴庭即係終審庭之前嘅呢一個點講嗰個 status quo， 即係嗰、那個本身嗰個情本身嗰個情況啊，佢都係即係有保釋啦，係嘛？咁即係。咁點解唔係繼續呢一個咁樣嘅保釋呢？咁再加埋我頭先講嗰啲咁樣嘅因素嘅，咁呢一個係我即係提出即係嘅一啲即係法律上面嘅即係一啲睇法嘅啫。 另外今次好大爭議點啦，就究竟港區國安法而家生效咗啦，究竟係唔係叫做削弱咗假定保釋呢個原則呢？你自己又點睇呢方面？ 我諗呢一個咪就係正正今次喺終審庭呢一個上訴咧，係會即係作出一個詳盡嘅一個解釋嚟噶啦。咁個判詞其中有一段咧，都係有講過咧。上訴庭咧，其實就係會喺上訴嘅時候咧，就會真係考慮。究竟呢一個第42条咧，係應該要點樣樣嚟到去第42条應該要點樣樣嚟到去詮釋嘅？你等我一陣，我揾嗰段上訴庭點樣講嘅？因為咧，佢話第二十段，因為咧佢喺度講嘅就係話，佢批准律政司上訴就係話，因為李官咧，佢係根據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即係刑事 訴訟程序 條例，咁第9条 J 嗰度嚟到去講，咁嗰個其實就係我哋即係一般其他案件嗰、那個批准保釋啊嗰啲咁，咁佢話可能呢一個咧係有犯咗即係基本嘅錯誤，即係法律觀點嘅錯誤，有機會即係佢覺得係 arguable 啦，即係可以拗啦，有得拗，所以去批准上訴。咁二十段嗰度咧，佢就講嘅就係因為咧即係對第42条嗰個詮釋咧係有干涉即係牽涉到 great and general importance， 即係有重大以及一般性嘅重要性咁樣啦，咁特別係亦都關係到詮釋咧，唔單止係42条啦，就係、是、國安法入面有第1条啦、第3至5条啦、第41条呢啲，其實都係講咧國安法咧，其實就係即係對國家安全嘅一啲條例嚟嘅，點樣要保障個原則性係要保障呢一個國家安全嘅。以及即係終審庭亦都有講嘅，以及咧呢個頭先我講嘅刑事程序條例啦，同埋咧另外仲有係國際人權公約啦，因為國際人權嗰、那個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即係國際人權及係啦，國際人你或者可以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大家，咁嗰、那個。國際人權公約啦，我諗下，咁因為係喺香港咧係適用嘅，係透過呢一個香港嗰個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即係香港嗰個人權法案咧係適用於香港嘅，以及咧係基本法咧都係適用嘅。咁嗱， 终审庭是会咧睇晒呢啲咁样样以上去讲嘅呢啲咁样样嘅条例，全部都系适用香港嘅、国安法嘅条例啦，国际人权公约啦，香港嘅人权法案啦，以及喺基本法入边保障人权嗰啲咁样嘅条例咧，系都会睇埋，即系佢哋究竟嗰个互动啊，究竟系会唔会有边一个系应该要 apply， 即系譬如喺考虑呢一个保释嘅时候，会。唔會就係、國際人權公約，即譬如咁係，可能係會被即係唔應該喺某一啲情況之下係唔應該會適用嘅喎、哦。咁呢啲就會係正正係終審庭今次會聽嘅問題嚟。 所以等二月一號啦，睇下佢正審嗰陣時點樣啦。咁我見有啲法律界人士就咁提嘅，就話啊，睇下香港有冇法治呢個指標點睇咧，就睇下正審嘅時候有冇外籍法官。有人咁提啊，你點睇咧？ 唔好意思，头先窒咗一窒，你话乜嘢话？ 有啲法律学者系咁讲嘅，即系睇下香港个法治指标系点咧，都要留意一下。就到时二月一号政审嘅时候，究竟会唔会有一啲外籍法官喺里边啊？你又点睇咧？适唔适宜咁做咧？ 我谂都会系嘅，我都即系其实都想知道咧，即系究竟会唔会有外籍法官？即系究竟即系终审庭仲会唔会系好似我哋以往咁样样嘅？即系有其他普通法国家，因为呢一个不嬲都系咁样嘅惯例嚟嘅，即系有一位吓，即系在其他普通法国家来的外籍法官来去看。咁当然这个我知道是国安法咁，咁但是香港不嬲是行我哋自己嗰个司法制度，我哋嘅司法制度终审庭有我哋完善嘅一个行之已久嘅一个，由1997年以嚟我哋都系咁样㗎啦。所有嘅案件呢其实都会系即系到正审嘅时候系五位法官里面呢系有一位呢系非常任法官呢是会由其他地方那里来的。咁即当然我们是会有很合理的期望，是应该一如以往都是这样样来到去做的。 OK， 好。另外最后想问埋啦，就见到近日有啲嘅官方媒体啦，有啲文章都批评咧，今次即系之前咧就俾黎智英保释嗰个裁决嘅。我见到律师会方面啦，就有啲理事都用个人身份出咗声明，都话呢个做法唔啱嘅。你又点睇咧？大律师公会点睇呢方面嘅？ 我哋出咗声明噶啦吓，我哋都讲嘅就系对呢一个法庭嘅判决咧，即系如果系一啲有道理嘅，即系法庭嘅。判決即係唔係話即係神聖不可侵犯，絕對冇呢一回事。但係如果係要有評論啊、有討論啊，甚至乎有批評咧，都係需要有理據係有理性嘅，而唔係單單係因為我高興或者我唔高興，或者係一啲即係冇理性嘅，或者一啲係即係唔公道嘅一啲咁樣嘅指責啊、批評啊呢啲咁樣樣嘅咯。 嗯嗯。咁喺呢件事上，你覺得律政司又使唔使做啲咩咧？ 你意思是话 譬如话呼吁 不公平， 系啦系啦，即系使唔使系？ 咁我哋亦都去信过律政司噶啦，其实唔止一次噶啦吓，即系周家明法官嗰次嗰、那个警员编号嗰个啦，咁苏Victor Soul 即系裁判师Mr. Soul 啦，咁佢嗰次咁律政司又出过声啦，咁周家明法官嗰次又冇出过声啦，咁今次就住呢一个黎智英保释呢一度，咁律师会又出声啦，咁我哋亦都有去过信律政司咁样样啦，咁我哋嘅睇法其实就系同呢一个律师会呢五位理事都系同意嘅，就系、律政司其实就系要保护呢一个法治嘅精神、法治嘅原则，系希望如果呢一个法庭或者系司法机构嘅独立性啊，或者佢哋嗰个尊严，佢哋嗰个判词系受到，或者佢哋嗰啲做法系受到一啲不合理嘅一啲抨击嘅话咧，系一啲非理性嘅抨击嘅话，系咁律政司系有责任咧，系需要维护嘅。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叶巧琪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叶巧琪咧就大律师公会副主席，亦都系资深大律师嚟嘅。好啦，讲咗好多有关黎智英今次保释呢件事嘅一啲法律上嘅观点啦。跟住来又想继续讲下咧，有关香港即系个疫情嘅情况。最新数字，寻日新增咗68宗确诊，62宗本地，18宗源头不明。咁之前咧，政府就收紧咗一个要大家强制验嘅指标嘅，讲紧喺一栋大厦里边14日内，如果有两个单 兩個嘅個案係冇關聯嘅話咧，就成棟都要驗啦。咁之前政府公布咗四十幾棟大廈咧，就係要做強制檢測嘅，啲居民都要啊。咁但係當晚咧就已經剔出咗一間大廈，後屘就扣翻啦。尋日再剔走咗三棟大廈，咁點解會咁樣嘅咧？咁佢哋解釋就話咧，因為區議員提醒之下發現出錯，咁咧就見到而家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啦。見到衞生防護中心張竹君。醫生尋日都解釋啦，就係、是、譬如一度誤以為咧確診一家人係鄰居嚟嘅，咁之後咧查證咗之後就將個大廈就剔出咗啦。咁呢啲嘅情況，而家電話旁邊就請位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有觀塘曉麗選區嘅區議員張敏鋒一齊傾下。早晨，張敏鋒。 誒，早晨你好。 係你個區唔係有大廈原本話要驗，後屘剔出咗都。 系啊，咁就系晓丽苑里边嘅晓清阁。 嗯嗯，个过程系点咧？你有冇份提卫生防护中心嗰啲啊？系点样啊？啲居民又点咯？有时又话要，有时又唔使要。 系啦，咁讲翻个情况啦。咁其实就系嗰一日，应该大概都系即系晏昼到六点零之前嗰段时间啦。咁因为收到个消息就话。有變咗成為強制檢測嘅大廈，咁啊，因為我哋要通知啲街坊，咁我哋就嗱嗱聲去準備曬啲嘢，咁啊，跟住即係一路睇嘅時候，咁我哋都要翻查，順手諗住翻查埋之前有幾多個 case 嗰啲資料，咁啊睇睇下嘅時候，咦，發覺咦，好似過去兩個禮拜都係得一個啫喎，仲要再對上嗰一次嗰個係十一月左右嘅，咁啊跟住不過都。冇辦法啦，咁啊，因為佢出咗個咁嘅嘢，咁我哋都照做咗宣傳先，跟住我哋順手咧，亦都再問翻呢、這個誒嗰、那個部門DH 嗰邊去問一問佢哋咦點解會係過去得嗰兩個禮拜只有一個 case 都要強制檢測咧？咁我哋都喺度諗緊，咦到底係咪有冇啲咩特別嘅原因？咁啊，跟住就出咗 email 去問。咁啊，到咁啊，不過咁啊，過咗第一晚，因為其實第一晚我哋點揾都揾唔到人嘅，跟住咁啊，夜晚都係打去其他政府部門問，咁因為全部都未有啲咩特別答案，咁我哋都第二朝要再做啦，咁樣嘅，咁啊，到咗第二日，到咗第二日咁啊，先有有關嘅部門覆翻我，即係將個情況講翻俾佢知，咁佢即係我呆完之後，跟住就收，即係就我諗佢哋自己要諗一諗點處理，因為其實同一日咧，張竹君醫生都有講過話即使即係驚，即係寧願即係想點都想多啲人做檢測嘅，咁但係最後。即系咁，所以我就话，咦，系咪即系佢嗰种叫做想做埋，即系宁愿做多好过做少咧，咁嘅概念。咁但系即系最终寻日晏昼好彩，咁佢哋就出翻个新，即系出翻个通知，就话将其中嗰啲名单里边剔除，就系咁啦。 我想问你，对到唔同资料，其实嚟自嘅资料都系卫生防护中心个清单咗，我哋都系对，即系确诊者。 都是對翻嗰啲清單，因為佢哋咪有嗰啲個案編號。 係啊係啊係啊，你喺嗰度對啫，係咪啊？咁即係純粹人手出錯咗，呢個又唔關乎啲個案走咗去邊啊等等嗰啲，關唔關事你嘅區嘅個案？ 嗱，咁我就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哋始終區議員係都唔會有嗰個確診者佢住邊度乜乜乜，即係我連佢哋個名字都冇人知嘅時候，淨係得個 number， 咁基本上我哋都係。对 number 做人嘅啫，咁啊，跟住咦睇翻，跟住话咦好，咁啊啊嗰个 case 系28号，咁啊再对上嗰个11月30日，点都冇14日啦，咁样，咁就觉得好奇怪，咁啊所以就先提出个问题去问下咯，咁啊唔知其他区系咪都会咁？ 咁佢有冇通知翻你噶剔除嘅时候，定系用公开通知就当话俾你听噶啦？呢个有冇再同佢联络翻啊？ 其实就佢。部門就冇個別通知嘅，因為佢再通知我嘅時候，我諗佢哋人手都 緊張， 唔係好夠，就夜晚去再繼續揾我，即係尋晚嘅夜晚先揾我。咁其實我大概晏晝都已經知道咗個即係佢哋有記者會咁樣。 O K， 好。唔係嗰個居民反應啊，開頭就話要驗，後屘又話唔使驗，咁點啊，居民？ 话居民，其实居民反应都两极嘅。咁其实有啲街坊咧，就系嗰一日知道要检测咧， 就嗱嗱聲放工翻嚟就衝落去食啖飯，咬住啖飯咁落去做排隊檢測，因為我諗佢哋公司都驚佢哋會有啲咩事，同埋佢哋自己都擔心，即係會影響翻工啊。因為其實即係呢排嗰個經濟唔好咧，嗰啲街坊其實都好擔心，如果請假會唔會影響公司對佢會做啲乜嘢？即係或者公司炒佢啊，或者公司。翻少日工就冇錢噶嘛，即係如果真係唔好彩咁樣嘅話，咁其實啲街坊都好擔心，所以同一日就好多人都已經去第一日就已經落咗去做檢測嘅。咁啊，跟住有啲即係唔同啦，有啲街坊其實就都願意配合嘅，我哋呢邊嗰啲街坊就覺得啊都要做噶啦，冇辦法啦，強制檢測。有啲就直情話啊，我請咗直接請七日大家檢測，然之後。想等佢結果，因為過往就有啲係話幾日有結果，有啲就一直都冇結果，咁所以嗰啲街坊就直接請咗幾日假去。 咁、但係而家知道唔使驗咧，咁啊點啊佢哋？ 哇鬧噶，都鬧噶。有啲就話：哇搞錯啊！我請咗咁多日假，跟住你話一即係你明知係咁嘅情況，你就 check 清楚啲啊嘛，咁樣。咁佢哋就即係都兩極嘅。咁啊，同埋有啲街坊就好擔心啦，因為啲婆婆同埋行動唔方便，有啲話：哎呀，因為嗰個場地本身就要行一條好長嘅、有長有斜嘅樓梯，咁去嗰個位去做檢測嘅，咁但係嗰啲即係督拐杖嗰啲婆婆就行唔到，咁佢就都喺屋企驚，即係諗緊點算咧？喂，一月食喎，係啦，跟住間又要、又要呢個公眾假期咁樣咯。 OK 好，咁多谢晒张敏峰先，多谢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讲到翻即系区里边嘅反应。张敏峰咧系观塘晓丽选区嘅区议员，嗰度咧就栋大厦原本话要强制检测，后屘查清咗，喂唔符合个指标，咁所以后屘剔除翻嘅。就呢件事咧，见到张竹君医生咧，寻日都话对不便同埋混乱咧向市民致歉，又话会咧检视流程改善嘅。咁对于呢啲情况，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啊，电话1872311，1872311，转头再倾。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违反港区国安法，上个星期获得高等法院原讼庭批准保释，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终审法院寻日批出上诉许可，有待二月一号处理。同时应控方要求颁下临时羁押令，黎智英相隔八日之后需要再度还押。法庭指出，涉及保释条件的港区国安法42条有争辩空间，并且基于控方忧虑，因此按照原审总裁判官的决定，将黎智英还押至到保释上诉开审。今次上诉许可申请是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仪和张举能审理。信报的报道，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扩大强制检测范围，将超过40幢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名单。不少疫下居民昨日冒住寒冷天气到附近采样站排队检测，在污水样本持续呈阳性，并在昨日出现首宗个案的彩云二村启辉楼，有居民批评采样站的开放时间未能够便利居民，要求延长服务时间。有检测承办商说已经动用过百人手为疫下居民检测，如果有更多疫下纳入强检，人手会非常紧张，希望政府派员协助为居民登记等工作。文汇报报道。 明报的报道，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拆毁事件受到公众关注，社会亦都系关注到政府喺2007年因为中环填海计划而清拆嘅皇后码头，至今未有按照承诺重置。发展局回复查询嘅时候，首次披露正系探讨喺另外一个海滨位置重置皇后码头，并且恢复码头功能。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话：政府仍未有时间表同埋计划去重置码头。形容当局至今仍然游紧花园，他认为最理想始终是原址重置。明报的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踏入2021年，但是并非所有事物都可以跨年。就如曲中人散的有线王牌节目《有线中国组》原班底制作的最后一集，昨晚播出，节目尾声，主持引用受访者言论，话坚持正确的价值观，问心无愧，必有回响。部门之首司徒员第一次开腔，承认对新管理层冇信心，寄予记者在艰难时势做好新闻。据了解，寻日亦都是大部分中国组记者的最后上班日，有记者仍然驻守北京。苹果日报报道， 成报的报道，香 港众志前成员周庭，因为去年621包围警总案被判监十个月，申请保释上诉被拒绝之后，在中度设防的罗湖惩教所服刑。不过在昨日大除夕有政界人士探监的时候，才知道周庭突然被升级为甲级犯人，已经转往属于高度设防级别的大榄女惩教所继续服刑。有传因为周庭判囚之后，持续透过其他人在社交平台和网上频道披露狱中生活，持续增加影响力，为免影响监狱安全，于是将他调仓。成报的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疫下不少人本地寻音探秘，战时防空洞就成为打卡热点。铜锣湾和筲箕湾的防空洞门锁都被拆毁，不少人聚集拍照，里面布满杂物，有如垃圾缸。油麻地的防空洞曾经被占用停泊单车，更加有人自行枷锁。近十年前提出的活化防空洞研究没有下文，专家认为政府应该改善防空洞管理，以及保存历史价值，善用资源。法律界人士警告市民乱闯防空洞寻幽，随时触犯刑事毁坏和入屋犯法罪。《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2020年改变了全世界，一场百年不遇的世纪疫情，令到以往理所当然的日常忽然变得可望而不可即。新年伊始，疫苗面世，疫症几时受控，环球经济是不是真的能够强劲反弹，还是未知之数。拜登上台，中美角力进入新阶段，香港无法置身事外，但愿2021年可以尽快走出阴霾，不用再受折腾。明报社评， 商报时评话，在新的一年，香港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一是疫情仍然未受控，其二是面对深度衰退的经济和饱受重创的各行各业。时评话，不必悲观，国家经济实现了正增长，香港金融市场亦都逆势而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等，都为香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祝愿香港在2021年走出困局，重新出发。商报时评， 成报社论，2020年香港有不少事物消失了，告别了一个有民主派的立法会，告别了一个威严而独立的司法系统，告别了一个容纳多元声音的舆论环境，甚至身边一位位的朋友都是告别了，远走他方。社论说，今年特首选举已经拉开帷幕，各派政治势力更加剧烈互动，势必影响民生，众人要有拥抱无常的勇气。成报社论， 苹果日报评论说，新型肺炎和港区国安法带给我们的身心创伤仍然继续恶化，但2021年不应该再是痛苦、无助、恐惧，而应该是忠诚、健康和快乐，以及由此聚成的勇气。忠诚是忠于普世价值，忠于香港核心价值，保持身心健康就即是俗语所说的斗长命，不因无助而恐惧，不因愤怒而迷失，齐心守护未来。苹果日报评论。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到啦，迎接2021年，除了期望疫情快啲过去之外，阿彪啊，你做开心日报都一段日子啦，希望你咧做嘢爽手啲，同埋唔好成日搵个背脊得住我。 点解得住杜文慧你呢？因为你太靓啦，为免爱上你，唯有得住你啦。 唔怪得电台咁多人搵个背脊得住我啦。 系啊，怪你过分美丽啦。 多谢晒，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同你一齐送走2020，勇闯2021。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1年1月1号，本港新增68宗确诊，18宗源头不明。 中院批准律政司上诉许可，黎智英即时还押至2月初再讯。 本港取消大型倒数，尖沙咀海旁仍有不少市民庆祝。 中欧达成投资协定，商务部称互利共赢，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踏入2021年啦，继续有千禧年代啊，时间嚟到9:11。而家十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仍然生效紧，咁大家注意翻啦。好啦，嗱，讲到今日就系元旦啦，咁寻晚咧就因为疫情之下咧，香港嗰啲大型倒数活动都取消噶啦，咁但系咧就见到尖沙咀话海旁一带都仲有好多市民咧出嚟一齐倒数迎接新年嘅来临，咁但系其实我见到好多专家都呼吁，唔好聚集啦，呢啲家庭聚会都要减少，出外啲更加唔好啦，咁但系都仲有呢啲情况。嗱，大家点睇？带嚟讲下1872311，另外都要讲下疫情的最新进展。刚才讲到就68宗确诊，62个本地，18个源头不明，整个形势是怎样呢？请位专家谈谈。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在电话旁边，早晨曾医生。 早晨叶冠霖。 早晨，讲下个形势先，现在都还是68宗，18宗源头不明，现在这些反映了圣诞节或者之前早些冬至的情况没有？你觉得 这个趋势？其实应该陆陆续续都反映紧嘅。咁其实之前张竹君医生都有讲，其实预计都系会有一啲家庭聚会，譬如喺冬至嘅期间啊，圣诞节期间咧，可能有啲嘅个案系因为嚟自呢啲咁嘅聚会出现。咁所以我自己就唔觉得出奇嘅，因为实在系太多呢啲节日咧，踏入十二月嘅时候，同埋跨年。咁譬如你琴日啦，即係個街度都係人頭湧湧嘅，即係尖東海旁啊，或者其實見到大塞車啊，琴日咁我都覺得好出奇嘅，因為其實個個唔係趕住翻屋企啊，係趕住去喺屋企舉辦嘅 party。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即係我哋真係要睇下跟住落嚟，譬如一月頭第一個禮拜。个情况点样？个数字会唔会反映跟住呢几日嗰啲嘅聚会啊等等？ 如果咁 飙升啊， 系如果咁讲，好似唔太差个数字。即系十二月中旬嘅时候咧，有啲日子都过百噶嘛，高双位噶。下旬嘅时候就一路落紧嚟，咁而家即系都系50-60宗咁嘅走势，好似又唔太差咁嘅数字上啊？你点分析咧？ 数字上好似短暂系好咗啲。咁但係問題即係我哋又要睇住隨住我哋即係譬如香港有40多棟嘅大廈樓宇呢將會進行呢個強制性檢測呢，當中會唔會因為我哋驗多咗呢啲咁嘅屋苑啊，咁繼而係捉得到或者捕捉得到有一啲隱形嘅個案呢，我唔能夠排除呢個可能性。所以可能跟住落嚟會有上升嘅趨勢都唔出奇。咁節日通常就即係嗰個病毒實驗室可能佢未必交嘅樣本咁多，或者做嘅樣本咁快都未定嘅。咁所以呢個可能會有一個滯後嘅數據都未定。 好啦，嗱，頭先你都提到而家多咗做強制檢測啦，而家有40棟到啦，就係要做呢啲嘅強制檢測。但又見到有啲甩漏咁，好似有啲開頭話要驗，後屘又查真啊，都唔係喎，咁後屘又變翻唔使，你點睇呢個現象咧？ 呢個現象都係我哋預計之內嘅，因為其實你今次嗰個強制檢測，譬如咁多棟大廈或者樓宇咧，咁其實都嚟得好快、好倉促，即係可能有好多市民都未釐清嘅。我諗唔係淨係市民究竟即係知唔知道自己棟大廈係咪屬於要強制檢測？我諗相信相關嘅官員啊，或者前線嘅即係同事衛生署嘅同事，佢哋都可能都要即係。時刻update 住究竟係邊種先至需要驗啊！咁所以我諗彼此之間都應該係對呢樣嘢好新嘅。我諗有甩漏，我完全唔覺得有出奇嚇。 嗱，佢而家畫條線就係咁嘅，同一棟大廈過去兩個禮拜有兩個冇關聯嘅個案嘅話咧，就要做強制檢測啦。呢條線你覺得畫畫成點咧？是鬆是緊咧？呢條線之下，我哋又應唔應付到咧？喺採樣啊化驗方面，你點睇咧？ 其實就今次係即係變相啦，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小區做緊一個即係強制檢測嘅做法嚟嘅。咁如果你睇翻即係可能有為數唔少嘅大廈樓宇咧，係屬於係九龍東嘅。咁喺咁嘅情況下，我自己即係之前都同傳媒朋友講，就係今次可能一個九龍東嘅強制檢測篩查。 咁的而且確係即係個門檻係降低咗，即係要即係好容易就可能要做呢個強制檢測。咁都無可厚非嘅，因為希望真係可以盡快將嗰、那個數字啊，即係疫情可以控制落嚟。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即係我希望大家市民亦明白。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嘅特色呢，一樣嘢就係我哋有好多樓齡比較大嘅公共房屋、公營房屋。咁萬一如果我哋真係有一啲嘅個案喺呢啲公營房屋嗰度出現的話，你好容易係透過一啲喉管啊、渠管啊、糞渠啊、排氣喉呢，可能去散播開去。因為即係正如我剛才講，就係個樓齡比較大，即係你唔能夠擔保一定係絕對冇即係滲漏嘅情況，同埋好多時都有改裝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諗政府點解即係將嗰個門檻降低，即係希望可以就盡早發現有冇一啲地方係容易即係爆發一啲嘅群組個案啦。咁我諗佢個意思應該係咁嘅。咁所以變咗得出一個咁嘅強制檢測令喺呢個情況下出現。 因為尋日我哋都訪問過即係檢測承辦商之一嗰啲代表，咁佢提到就話而家咁樣做咧，已經即係40棟樓到啦。對於佢哋嚟講，人手已經好掹水啦，特別喺採樣嗰度。咁如果再加嘅話，都掹掹地，得唔得咧？喺香港特別採樣， 其實就都有個擔心嘅，因為你大概依40多棟嘅大廈樓宇咧，即係估算都可能有大概40,000至50,000人嘅。咁所以如果政府话希望喺7日之内做晒呢啲咁嘅强制检测咧，即系其实你平均每一日即系多成10,000人都未定嘅。咁10,000人，咁如果喺而家现行即系政府佢哋每日可以做到10,000附近嘅次数做呢个病毒检测，即系大概你要多翻1/10，即系嗰个检测能力，即系个千二，然后先可以承受得到。咁呢個就真係要睇睇即係政府各方面點樣去同啲私營營辦商咧去做。咁我諗相信即係都係會有啲問水嘅。不過問題就我反而更加覺得咧，就係嗰、那個即係 turn around time， 即係話你出報告嗰個時間咧，真係要係仍然維持到喺48小時以內咧，一定要出到報告同埋通知到相關嘅人士。究竟佢系一个阳性定阴性咯？咁我希望即系政府可以即系记紧呢样嘢吓。 不过上次做自愿检测700多萬人都系咁啦，系我哋动员系咪仲有空间再掹多啲人嘅咧？ 嗱，因为而家就要视乎，即系因为你而家强制检测咧，就唔系即系所有人士咧都同一时间系留喺嗰个大厦嗰度。咁有啲人要翻工，咁所以变咗佢做嗰个强制检测咧，佢未必系即系同一时间做。咁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即係譬如我哋即係用一啲匯聚嘅方式做呢個病毒檢測咧，係加快嗰個流程咧？嗱，依樣嘢就唔係太清楚佢哋能唔能夠做得到，因為即係始終真係有好多人要揾食啊。你所以政府佢今次佢冇做一個即係我哋叫禁足令去配合呢個強制檢測，最主要就係因為費事有啲人因為係日新嘅要手停口停啊。咁盡量將嗰、那個減少嗰個不便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同一時間會唔會導致到即係有啲人士佢去做嗰個檢測咧，即係未必能夠好按時做得到啊？等等呢、這個即係都要睇下跟住落嚟嘅情況。 嚟而家檢測方面咧，就多咗用採樣嗰啲啊，見到好多都喺附近整啲臨時檢測站，就有專人採樣啦。不過有啲又話人手唔夠，又話其實樽都仲得嘅。但是之前又話樽咧，又話3%有啲就攞啲口水喉水當樣本交出去，就有啲建議就話不如用曬採樣啦，咁樣唔好用樽啦，咁樣。曾醫生你點睇咧？ 我諗採樣喺而家呢個咁嘅環境，即係見到有3% 可能係即係未必係一啲真實嘅樣本咧。咁我的而且確係大大可以減低呢個咁嘅即係情況出現嘅，即係。有啲人唔係留一啲就係深喉唾液，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真係派人去做採樣，呢個係我覺得係合適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如果某一棟大廈佢如果個情況係發覺即係個個案係多嘅時候咧，咁其實就當然就一定要再重複再做都未定嘅，因為你唔難保即係有機會有啲人初步係有假陰性。 早期感染性的出現，咁啊，同埋即係可能要即係將嗰等大廈嘅居民咧，盡快清離開，即係離開啦，送到一啲隔離檢疫中心咯。咁所以變咗，我諗政府喺依部分都可能要跟緊啲啦。 嗯，我另外都想問埋即係外防嗰度啦，因為見到衛生防護中心就話咧，有一個個案喺南非入嚟嘅咧，就話發現到佢有南非新變種嘅病毒喎。你點睇而家有呢啲新變種病毒都叫入出嚟香港境內啦，流入社區嘅風險係點咧？我哋外防做成點咧？ 嗱，我諗其實有一樣嘢，我諗大家要知道咧，南非同英國嗰個變種咧，其實佢哋喺十月中嘅時候已經喺佢哋當地已經出現，咁而係導致到佢哋嘅數字咧係急劇上升，咁即係直至到係今個即係十二月中嘅時候，咁所以你話喺期間有冇一啲可疑嘅個案係流入咗本港，我自己覺得絕對有咁嘅機會。咁所以咧，我諗即係除咗我哋要檢視翻即係入境旅客佢哋即係嗰啲確診個案嘅基因之外咧，其實我哋都真係要睇睇就係有冇即係依啲相關嘅外防輸入嘅變種基因咧，有冇其實流入去咗社區度？因為同樣地就係會唔會係我哋本身本土有一啲嘅個案咧，其實可能已經係嚟自依啲咁嘅個案都未定嘅，所以我諗唔好淨係集中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外防輸入嗰啲確診個案去篩查佢哋有冇英國同埋南非嘅病毒變種基因。我諗其實我哋今次我哋爆得咁緊要咧，第四波其實我都唔能夠確定係咪真係冇相關類似嘅變種病毒咧，係已經喺我哋社區當中。 嗯，做難唔難嘅？呢要幾耐時間跟翻啊？呢啲？ 的而且確係好難嘅，因為我諗相信即係如果單靠即係衛生防護中心病毒嘅實驗室嗰度咧，可能未必能夠咁快可以即係追蹤得曬所有嘅。咁可能真係要即係譬如理工大學啊，或者甚至香港大學咧同時間中文大學咧同時間一齊幫手咯，分工合作，然後先可以盡快查清究竟即係有冇一啲我哋本土嘅社區個案，其實都係屬於呢啲引入個案引致到嘅個案咯，相關嘅個案。 OK， 好，咁多謝曾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醫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电话87231，听下听众先。疫情的发展有黄先生的，黄先生你好。 是，早晨，叶冠林。 早晨，黄先生。 是，我是晓星国的居民来 的。啊，你好，你好。 主要其实讲一讲一单嘢嘅啫。 好啊，好啊。 咁其实前晚我哋已经收到就话强制嘅，好多我谂好多居民都好意外嘅，咁都跟住照做啦。咁变咗咧，听即系寻日咧，少少好多人落咗去。其实嗰段时间排都有啲惊啦，因为好多人，好多人聚埋一齐嘅。你睇到嗰条人龙，其实都几得人惊。 嗯。 咁突然间佢都晏昼就话唔需要咯，又话已经唔系强制到，即系正如阿峰咁讲啦，变咗好多人都根本上做嘢嘅就麻烦咗。点解咧？因为我本身屋企人咧有做培月嘅，亦都系有做啱啱喺一个试用期之中嘅。咁而家佢哋都停曬工，因為點解咧？個僱主驚要出曬報告先可以叫佢哋翻工咯。 嗯嗯，咁你自己咧，黃生冇驗到啊？咁你當晚 我哋都有去做到， 即係驗咗啦，已經喺 咁而家要等個碼出咯。 嗯嗯。 咁好似我太太咁，佢因為佢做培育咧，結果佢仲要自己再去另外再俾錢去驗嘅時候，即係今日就出咗啦。咁但係我諗佢僱主都話你呢幾日都唔使翻嚟住啦，咁樣。而家咁佢培育嗰类系每一日佢计日薪噶嘛，咁其实政府变咗呢单嘢做出嚟就好似即系有啲好早乱咁啦，我哋个感觉上 系。不过张竹君就话对不便同埋混乱咧向市民致歉噶啦，同埋会检视翻个流程。 佢系咁咯，不过即系某程度上就希望咁样，即系大家会比较注意啲咯，因为其实睇到其实啲街坊好多时都系求其嘅啫，戴口罩啊嗰啲都系做得唔系咁好嘅啫。 嗯，咁如果另一个角度睇咧，即系原本唔使验，而家验咗，咁会唔会都买个安心都好咧，换个安心都好咧？ 可以咁样讲咯，或者希望件事会令到屋苑嘅人都比较上注重翻嗰个戴口罩啊，或者嗰类型嘅即系嗰类型嘅防疫嘅动作会做得好啲啦。 OK， 好，咁多谢黄先生先，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黄先生意见多谢晒你先。好啦，我哋热线继续开放7872321，听住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已经唔记得边一位文友同我讲过，张爱玲嘅小说令我哋明白咗一件事嘅内情。 和一个人内心的曲折。 明白一件事的内情是写事，明白一个人的内心曲折是写人。写事写人，洞悉事情，清楚交代内心真意，曲尽奇妙。亦都难怪有人说这个张爱玲私属曹雪芹，是曹的得意弟子。 我们在这里不妨以一篇散文，或者甚至说可以是极短篇的小说，来印证一下张爱玲散文精彩的地方。散文的题目是爱，是张爱玲姓名中间那个爱字。打开张爱玲散文集《流言》这部书，你可以找到这一篇短短的散文。散文第一句亦都是他的第一段，他这样写： 这是真的，他指下面讲的事情是真有其事。第一段就是这是真的这四个字，然后第二段他就将这件事披露出来。原来是技术村里面一个美丽的女子，一个春天的晚上坐在门口扶住桃树，而门的对面住了一位他见过面的年轻男子，见过面但是从来未打过招呼。这一晚又遇上了，离女孩不远，他轻轻地说：哦，你都在这里吗？他没有回话，他亦都没有再说些什么。企了一阵，两个人都各自走开了，就这样就完了。张爱玲跟着写了最后的一段文字，后来这个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作妾，有几次三番这样被转卖。张爱玲说，老了的时候他还记得从前那回事，那棵桃树，那个年轻人。 张爱玲重视那一句话：哦，你都在这里吗？这件事叫作者感到内心的无奈和苍凉。短短的一刹那，在两人相对默然的时候，人生飞快奔逝，变幻无常。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流言》，作者张爱玲，由丽历出版社出版。 旅游乐园 2021年第一集节目，同大家耳朵游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俾人嘅印象系贫穷人口多， 不过佢旅游嘅资源绝对唔贫乏，好多嘢睇噶。 有咩吸引到呢一位旅游人到游埃塞三次呢？ 阿祥会同我哋分享阿的斯阿贝巴嘅国家博物馆，佢仲分享喺南部部落哈马族同大口族嘅所见所闻。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年》， 偷海星先奴， 旅游乐园见。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新一年有新希望。 一位脊椎受损、坐咗轮椅20年嘅老友，参加咗一个实验，经过一年几嘅努力，行到路啦。 系咩实验咁犀利呢？请留意今个星期日嘅节目啦！ 新年快乐！ 逢星期日晏昼1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终审法院批准律政司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保释案提出的上诉许可，黎智英要即时还押至2月初再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法庭在一般刑事案件考虑是否批准被告保释的时候，主要考虑被告会否有机会弃保潜逃、干扰证人或销毁证据和会否再犯。不过涉及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就涉及多一个要求，就是法庭要信纳被告保释期间不会再犯香港国安法，而有关的举证责任就由控方转移到辩方。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犯了国安法的人并非一定不可以保释。他又说，不同意涉及国安法的案件被告人的保释机会被削弱，而是门槛有所提升。多个国家和地区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将庆祝新年活动的规模缩减或者取消。日本各地采取一系列控制人群措施， 东京的浅草寺按以往做法敲响108下钟声。南韩首尔普信阁有超过60年历史的新年敲钟仪式改在网上举行。北韩就继续在平壤举行新年烟火汇演。台北101大楼烟花汇演如期举行，获准到现场观赏的人数比原定的少一半。新加坡滨海湾举行灯光投影，两地的活动都分别加入抗疫元素。法国实施宵禁，又动员10万警力打击随即派对活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会有倒数活动，但现场不向公众开放。内地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本土病例9宗，包括北京5宗和辽宁4宗。内地累计确诊病例87,071宗，死亡病例维持4,634宗。英国新增超过55,8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再创单日新高，再多964名患者不治。卫生大臣夏国贤话，变种病毒已经占新增确诊病例的大部分。他早前呼吁民众在除夕夜承担个人责任，留在家，说国民保健系统正是面临压力，不能够松懈。英格兰再多2,000万人遵守居家令，意味当地78%人口受最严厉的第四级防疫措施影响。这些地区的非必要商店、健身室、戏院、发型屋等要关闭。英格兰卫生官员说，圣诞那个星期的确诊病例上升情况令人忧虑，20几岁和30几岁成年人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促请民众遵守防疫措施，保持社交距离。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最后两三日气温稍微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0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8,000里，2020大事回顾。 新型肺炎全球流行。 The worst in 102 years. Nous sommes en guerre. 封城与否，争议不断。 疫苗会否为来年带来希望？ We will meet again. 108,000里，总结2020年疫情如何改变世界。 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早上11点，主持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 108,000里。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2021年1月1日，本港新增68宗确诊，18宗源头不明。 中院批准律政司上诉许可，黎智英即时还押至2月初再讯。 本港取消大型倒数，尖沙咀海旁仍有不少市民庆祝。 中欧达成投资协定，商务部称互利共赢。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疫情之下咧，好多環節都受影響嘅。咁之前仲記得有啲外佣宿舍咧出現過疫情咁嘅。咁而家見到咧有關外佣嘅安排咧，政府有個新嘅公布啦，就仲有啲彈性嘅安排，再有呢樣嘢啊。嗱，其中係點樣咧？就話一啲如果決定提早終止僱傭合約嘅外佣咧，就將會唔能夠申請咧用訪客身份延長喺香港嘅逗留期限啦。完成咗張約之後就要離開香港。咁而喺3月31日或者之前屆滿嘅外佣合約咧，就會俾雇主咧可以延長外佣現行合約有效期，咁最多咧就可以延3個月嘅。 咁另外啦，如果個外佣選擇續約或者開展新合約，喺僱主嘅同意之下咧，可以向入境處申請延後返回原居地度假，以唔超過一年為限。咁而家如果外佣未能夠喺上述嗰個一年期內返去原居地度假嘅話咧，可以喺僱主同意之下咧，向入境處申請延期逗留，直至到合約完結嘅。咁有啲新嘅措施，咁但係聽落都比較複雜嘅。咁究竟係點一回事咧？請翻啲行裏邊嘅人士一齊傾下先。首先請嚟咧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同我哋一齊傾下。早晨，陳東峰。 早晨，各位。咁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不过我想都想搞清楚，咁其实而家呢个新嘅措施，其实对请外佣有啲咩影响，或者对雇佣本身有啲咩影响嘅？ 嗱，关于嗰个外佣，如果系即系到期，雇主新工人未到咧，又俾佢续三个月咧，咁呢个安排其实就即系喺自从疫情以来咧，就不嬲都有，但系一个帮助咧，其实就唔系好大。个原因系咩咧？就话如果嗰啲已经揾到，即系话唔同雇主续约，系好多原因啦。有啲系真系因为屋企有紧要事要翻乡下，咁自然冇办法续帮雇主继续续几个月啦。第二种更加多嘅就系话，其实个工人可能已经同雇主因为某啲关系问题系唔想续约，已经一早揾到下一家。咁如果揾到下一家咧，佢繼續留喺度幫呢個僱主做多幾個月，就令到下一家係冇辦法銜接到，所以呢個成功機會係都好低嘅。即係以我哋所見到咧，好少工人係因為為咗呢個舊僱主個新工人未到同佢續幾個月，而唔見咗新僱主嘅合約，呢個係個機會就比較微啲，所以個幫助唔係太大。 嗯。 咁另外咧，即係睇翻尋日嗰個政府嗰個通告就，前日啦，即係話個通告就話，如果係斷咗約，即係無論係僱主辭退或者係工人辭職啦，斷咗約咧就唔可以留喺香港。咁、那個佢就話個主要嘅考慮係照顧一啲僱主嘅感受，即係唔會俾呢啲工人係頻密地跳槽群舞或者斷工啦，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本末倒置啦。咁咧就首先要睇嗰、那個跳槽群舞嗰個真正嘅原因喺邊度。嗱、那、嗰個跳槽群舞咧，所謂跳槽群舞就係話，其實就係有一個基本嘅條件，就係話供係少過於求，即係話揾工嘅人咧係少過要揾工人嘅僱主，咁先至會有跳槽。跳槽群舞啦，如果譬如你话大把雇主，大把工人拣咧，佢自然跳唔出嚟啦。咁点解会供应少过嗰个需求咧？其实就系自从疫情以来咧，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咧就系无论菲律宾或者印尼，因为当地嘅疫情咧，所以当地雇佣中介咧个招募工人嘅能力系大大削减嘅，即根本咧出唔到去做招募。咁第二个咧就系话，个申请嘅时间系比较长，加埋自从七八月以来咧，即系政府实行呢个检疫政策，即系每聘请一名海外嘅工人，无形中，尤其是加埋而家去到而家21日咧，每个雇主检疫同埋个核酸检测嘅费用咧，接近20,000嘅，即系话无形中系多咗20,000，所以好多雇主咧就舍远求近啦，就话我如果请一个本地工人。第一，我可以即时见到工人，第二咧，更加重要，帮我悭翻嗰接近20,000嘅手续费，唔系手续费吓，系俾政府俾酒店嘅相关嘅检疫费用。咁所以咧，就大批嘅雇主，即譬如我公司又好，或者我哋行家好多行家雇主都系，即系话原本申请海外就将个海外取消，就转嚟投入呢、這个。在本地抢工人这个市场上面，咁就希望可以悭返啲钱，咁就形成嗰个供应呢更加紧张，即係话譬如有两个工人两个雇主三个雇主抢一个工人係司空见惯，咁就係正正因为呢个因素先至导致工人有机会呢係较高个价钱或者个手续费个雇佣中介手续费多咗。咁而家政府呢就将嗰、那个斷咗約嘅工人啊，斷咗約咧，未必一定表示衰人啊，即係話無論請辭或者俾人辭退，將嗰、那個呢啲呢扎工人咧，係如果係話 即係容許嘅説話，即係將佢趕翻去原居地，咁就無形中咧令到本地即係 available 嚇喺可以供僱主選擇嘅工人又少咗，所以咧係好大機會造成一個變咗五個工人五個僱主六個僱主搶一個工人嘅情況，即係只係會令到嗰個跳工或者跳槽群組嗰個情況咧係更加嚴峻嘅。 嗯，但我又想问清楚，如果一个工人啦，佢系想揾一个更好嘅雇主，想提早完约啦，咁但系如果佢而家一定要面对强制，佢一定要翻去佢乡下嘅话，咁咪窒碍咗佢呢方面嘅动机咯，佢更加唔想 做。呢个系有机会窒碍嘅，咁但系咧之前咧，其实好多时坊间有啲传言就是、啊呢、這个工人辞工就一定系为咗为咗系跳槽群舞，即系所谓跳槽群舞啦，其实就话为咗搵一份好啲嘅工，或者系搵高啲嘅人工。咁呢个我唔否认，某部分人系咁，但系照我哋对一般工人嘅观察，大部分都唔系基于呢啲原因嘅。个背后嘅理由喺边度咧？即系话其实一个工人由佢辞工到佢新一任嘅工作上任。即使佢留喺香港，佢理论上咧喺香港系差唔多要待坐一个月左右啦，或者如果以前系成个半月添，而家就稍微快啲啦，都大概待坐一个月左右。待坐一个月左右系咩意思呢？就唔见咗一个月人工咯，呢个叫机会成本啦。咁即系话佢唔见咗四五千蚊，先至揾翻一份另外一份工。第一，即系嗰份工系咪一定百分之一百会好过佢以前嘅工？冇人知嘅，即系冇人可以预测下一个雇主一定对佢好过而家呢个。第二咧，佢系咪可以一定揾到一份2460蚊？而家系460蚊，揾到一份5000蚊或者5500咧，亦都未知嘅。有啲嘢揾到，有啲揾唔到，所以咧佢唔会冒咁大嘅风险。所以大部分嘅工人如果系辞工吓，如果系辞工，多数就系、是。覺得同僱主個合作好難繼續落去，基於各種原因啦，咁使俾僱主辭退亦都係太多原因啦。 嗯，咁所以咧，咁所以點解會多咗跳草群舞咧？我又唔明。咁佢一定要翻去噶嘛？咁佢唔會跳噶，即係做緊嗰班。 係啦，嗱，即係話咧，如果佢係真係純粹即係話而家有一份工，純粹係騎牛揾馬啊、哎！我專登辭工又揾下一份。嗰種人咧就有機會受到呢個新政策嘅遞走，但係咧我就啱啱想講，即係話呢一種人，即係懷住呢種心態嘅人咧，其實係少數嘅，即係大部分都唔係基於呢個因素，而係話基於俾僱主辭退冇得講啦嚇，即係僱主因為咩理由辭退，佢太多理由啦。 O、okay, K， 或者係佢自己 係咪？但我想搞清楚，即係正常原約嗰班就變得好搶手啦，而家。正常原約就可以留喺度同新僱主， 絕對係啦，絕對 就喺呢個位啦。 因為咧，而家譬如而家喺市場上揾緊工嘅嚇，或者係可以供僱主挑選嘅傭工，每十個工人，我估咧差唔多係有6至7個係屬於斷肉嘅，只有2-3個係用滿，即係正常用滿嘅。咁正常用滿咧，即係話咧，如果佢係真係非常之能力好、人品又好，諸如此類，即係喺僱主眼中係 perfect 嘅人咧，第一。雇主一系就同佢嘈咗，一系就雇主就介绍。如果雇主真系冇需要，就介绍俾呢啲亲朋戚友，话我呢个妹如何好。所以真正能够流向市场嘅本身就已经少。而家你再将嗰10個有6-7個系赶翻转头，咁你话嗰个市场系咪更加紧张咧？即系换言之咧，将来如果呢个情况冇改善，就将来嗰个雇主咧就一定会面对挑选到。工人的機會減少了，或者是要 offer 更加好的條件，那這個呢就剛剛好跟他那個原意是背道而馳的、 明白明白。我想最後問了，那會不會令到外佣宿舍壓力小一點呢？有新政策之下就少一點人在這 裡呢？壓力呢，其實最近的那個外佣宿舍的壓力呢其實已經減少了，那個理由在哪裡呢？就是說第一就是說因為政府以前每申請一個新的申請咧，大概個半至兩個月。咁而家入境處係的確係進步咗嚇，即係或者加快咗嗰個努力，就去到3個星期至一個月不等啦。咁即係換言之咧，以前有一半嘅人係因為嗰個入境處嘅嗰個加快速度，而個人數滯留喺宿舍嘅人數咧，其實係無形中減少咗一半嘅。 OK， 啊，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其實而家宿舍好多滯留嘅人咧。 有啲户主就即系话，既然你留喺宿舍有机会同其他人聚集，不如你一搵到工就先上去雇主屋企，即系住住先，就唔系翻工，因为入境处系规定佢可以留喺香港。就即係喺香港任何地方佢都可以居住嘅，除咗唔可以讀嘢。咁佢咪去僱主屋企住住先啦。有啲僱主即係話：我都有地方俾你，都一早預咗有地方俾你居住啦。咁你上嚟我屋企居住，咁所以咧亦都吸引咗一部分嘅即係嗰啲等候新簽證嘅工人。 Okay. 所以個壓力咧係冇比以前嚴重咗，反而係輕鬆咗嘅。 OK， 明白。好，咁多謝曬你先，陳東峰傾到先。陳東峰咧就是、香港僱傭工會嘅主席。好啦，呢、這個時候請嚟另一位嘉賓傾下先，就僱主方面又點睇咧？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怡喺電話旁邊嘅，早晨，容太。 系早晨， 系啊，又点睇今次政府呢个新嘅措施咧？关于外佣， 其实政府咧就我相信系因为上次嗰啲宿舍嘅问题啦，咁嗰个外佣咧其实滞留喺香港又搵唔到工，咁就佢原有系有牌嗰啲，即系所谓有登记喺当地政府嗰啲咧，其实佢系个宿舍足够俾。经他们那个即是公司去介绍来香港的外佣，如果他终止合约的时候地方他住原本是得的。 嗯。 因为他在香港只给他两星期嘛。 嗯。 但自从他呢是因为加多了三十日之后呢，就令到呢有些外佣呢其实滞留在这里呢，就是在那里选择逗留更多的时间去选择自己要的雇主。咁就其实对嗰啲宿舍嚟讲系一种构成应该够用都唔变咗唔够用啦。咁就亦都系可能去到一啲呢唔系属于有牌公司嘅其他嘅私营嘅宿舍里面。咁其实政府根本就好难控制究竟嗰啲外佣嘅情况系点。咁但系呢要咁讲，外佣其实呢如果佢要终止嗰个原有雇主即中途毁约嘅工人咧，佢系又或者系满约系想转工嘅咧，佢其实佢系可以喺三十日之前，即系雇主同佢知譬如话讲我唔同你续约啦，雇主都最少要一个月通知或者两个月通知个工人。我唔再同你续约啦，或者个佢话俾雇主唔续约，咁你计翻条数，喺一个月前三十日，再俾两个星期，其实嗰度已经四十几日噶啦。咁而家嘅情况就系话，我哋都探讨过问过，其实入境处佢系计个数，系如果佢能够去喺一个正常嘅途径嘅终止合约嚟讲咧，系足够嘅时间俾佢揾工嘅。咁就当然啦，如果亦都我哋喺雇主会嚟收嗰啲投诉咧。是原来他跟他签了合约之后呢，原来工人就不去他做的，但是他又不知道，以为他是将那个即是他公司或者个外佣是负责去送个合约去这个入境处。因为他手中呢可能是见了几个不同的雇主，接受了几个，那就逗留了一个长一点的时间，然后选择一个合约就将他送上 immigration。那这个呢其实在这个疫情之中呢，我哋作为香港嘅市民咧，都要支持政府嘅做法，因为如果外佣佢真係有心去揾工人咧，那个时间係我头先讲咗，佢就算政府唔计佢三十日，其实佢之前都要有三十日。如果啲满约嘅雇主即将走咧，其实雇主已经早啲会话俾佢听，我都唔会同你续约啦咁。但系喺而家嚟讲，事实上好多雇主都希望佢留喺度嘅，因为喺疫情之中。你在外面来的数字是小了，同埋他又来到香港要这个限聚令一定要去隔离21日。咁所以尽量其实雇主都希望个雇员喂你都是同我续约啦咁。咁是我哋希望呢就是个疫情快啲过。咁嘅其实佢呢、這个是控制咗个跳槽问题是好嘅。 咁会唔会即係抢手咗咁返返，即係啲外佣会唔会抢手咗变得雇主仲难搵啊咁 样。其实喺个市场里面你諗下，喺个係有好多经济，其实而家香港有啲雇主呢佢本身嘅工作有问题，所以由40万个外佣已经係减到去37万，其实有3万人係离咗职嘅。咁、 哦、 当中有啲可能返咗国家或者去地图啦，但係喺照我哋所知，就算喺呢个中介公司呢都应该有6000-7000喺度嘅。即係世界系咪就係正確数字入境处先睇到。但当然啦，但我哋亦了解到一样嘢， 其實外佣如果佢就算佢啲中途違約嗰啲都好啦，佢原則上就要14天之內離港。但係如果佢喺香港咧，佢揾到僱主喺呢14日裏面，但係揾到僱主嘅話咧，只要佢攞到僱主嘅申請咧，這個入境處唔會叫佢即時走嘅，因為佢申請緊啊嘛。咁如果批到佢嘅話咧，咁佢攞到一個即係再入境嗰個 visa 咧，咁因為個疫情政府亦都唔會叫你去，其實足夠時間，因為點解咧？就算佢呢個中途違約個工人都好啦，好少會俾一個月代通知金嘅僱主嘅，通常都係俾一個月嗰、那個即係通知嘅僱主，咁所以佢亦都嗰度有30日，再加上嘅14日係夠佢用嘅。 嗯，咁即係個畫面就同頭先聽中介邊講唔同喎，你而家講到僱主係唔優揀 咯。係，因為呢個係我哋了解佢嗰個入境處嘅做法。 嗯， 同埋其實入境處其實佢都係會係睇翻我哋嗰、那個供求究竟嗰個情況係點，同埋咧佢亦都會按個別嘅例子嚟到，唔係話咁死一定14日呢樣嘢嘅。嗱、 okay. 舉個例，咁啱有啲咧有三種情況咧，其實外呢、這個入境處會批翻嘅，就係話僱主嘅經濟問題。如果佢有一個信件證明係僱主係經濟唔請到佢，第二種僱主死亡。嗱、 嗯， 但有一樣嘢咧，就係有啲僱有啲外佣就唔識咩咧，佢嗰、那個僱主死亡咧，佢就唔即刻去張國嗰個申請去。 Okay. 即係話去申請個新嘅合約， 嗯、 因為佢就計數就計佢僱主死亡嗰日。 O K， 咁但係喺呢啲例咧，入境處係會寬鬆嚟到再處理。 第三種咧， 第三種咧就話嗰、那個外佣係即係其實個僱主係冇係履行嗰個合約裏邊應守嘅問題，又或者僱主已經係申請咗移民。嗱、 嗯， 而家香港亦都有呢個情況。Okay.即係其實未來日子咧，你會睇到其實有部其實嗰個外佣嘅一個僱主嗰、那個即係如果係因為個僱主問題而終止合約，係、佢入境處會睇翻嘅。 明白明白。 嗰、那個數字係會下降嘅，而家嗰個聘請嗰、那個即係我意思係40万就去到 總數 係 啦，即 係有機會 受聘僱用人嘅外佣人數可能會跌啦。呢、這個好多謝容馬珊兒先講到，即係佢又見到嗰個市場係點樣。容馬珊兒咧就是、香港家庭傭工。嘅僱主協會主席，好啦，咁我哋今日就2021年啦，踏入咗1月1日早上，咁我哋千禧年代節目都嚟到尾聲啦。不過我哋都睇翻就過去一年2020年發生咗相當多嘅事，我哋見到又有疫情啊，喺政治上面立法會嘅改變啊，咁我哋之前咧都有繼續做舉辦咧就2020聲音檔案選舉嘅，就問下大家喺過去一年究竟有邊一啲嘅聲音檔案，你係覺得係？最具代表性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呢，咁之前咧经历过一个投票嘅，咁而家个选举结果出咗嚟咯，咁大家都揀咗心目中最能够代表到2020年嘅声音档案。咁究竟呢10个声音档案系咩呢？我哋呢个时候一起重温翻呢个嘅得奖结果先，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第十位， 讨回公道。 潘晓颖母亲多次催促陈同佳赴台投案， 无论几咁辛苦同埋困难，我都要撑落去，我一定要同佢讨回公道，我永远都唔会放弃，因为我应承过阿女，我一定要做到为止。 第九位， 引刀成一块， 有线宽频以架构重组裁减新闻部员工，引发多个组别主管及记者不满请辞。前有线中国组助理采访主任黄丽萍。 大家最失望咪就係咁樣，就好似覺得今日國五成明日國十成咁樣。你話要放棄個中國組，我哋係唔想噶。咁與其再係咁樣不斷剝削落去，所以為咗令大家可以即係保持個質素嘅話，我哋寧願忍刀成一塊。 第八位。 取下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口罩供应紧张，要求所有部门按指引佩戴口罩。 我哋就审视晒，我哋每一位要出席见大家或者平时嘅官员咧，如果唔符合嗰几个嘅要求咧，就唔准戴。我根本系叫你唔准戴，戴咗都要即系除翻落嚟啦。因为一日每人戴几个咧，其实对于嗰个紧缺嘅供应咧，都带嚟好大嘅压力。 第七位， 难过的一天。 国泰宣布裁员及停止营运国泰港龙。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 ：This has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day in our company's history. The reality is that we simply cannot survive without transforming our airlines. 港龙空勤人员协会副主席梁佩允： 港龙航空已经扎根咗香港35年，咁其实都系香港人嘅精神嚟噶。我谂在于大家都好唔舍得呢个品牌，因为真系大家睇住佢开始，而家无端端咁样结束。 第六位， 搜苹果。 过百名警员进入一传媒总部搜查，地点包括天彩部。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我哋今日搜证嘅地方咧，系一个嘅传媒机构嚟噶。如果我哋当一个嘅探员去睇一个嘅证物嘅时候咧，佢第一个睇嘅时候咧，佢测试就系话，究竟呢一个系咪新闻材料？如果佢觉得呢个系新闻材料嘅话咧，就算佢系一个适合嘅证据嘅话咧，我哋亦都唔会检取嘅。 第五位， 总辞。 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四名立法会议员丧失议员资格，14名民主派议员宣布总辞。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 一国两制到今日就正式宣布死亡。我哋民主派嘅朋友决定同我哋所有嘅被 DQ 嘅同事齐上齐落，我哋集体总辞。 第四位， 12港人。 部分家属要求政府协助被指涉嫌偷渡的港人李子贤及邓启贤母亲： 我觉得他身为一个特首，应该做回特首的事，保护我们香港的市民。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过事。 他在外面说可以去帮他们下来带他们回来香港，起码我们不用现场发抖。我已经到他生死都未知。 第三位， 一罩难求。 本港口罩供应短缺，市民四出张罗，各区超市食品日用品亦掀起抢救潮。 我第一次嚟排噶嘛，排咗3个几钟头啊！口罩几鬼贵啊！ 香港市民几廿岁要排队，护士又唔够口罩，市民都冇口罩，我真系好反感啊！对呢个政府。 而家係成架空曬咯，成個已經冇曬咯，都好癲喎！成件事真係饑荒咩？ 第二位， 揾食艱難。 全日禁堂食生肖首日，市民街上开餐，中午一度落起大雨， 系好辛苦，又冇风扇，又冇冷气，又冇得坐咁样，依家咁样焗住坐， 即刻仲落紧啊，流落街头啊！依家好似食餐饭都好似好复杂咁样搞到， 梗系冇咁舒服啦，但系都要食噶，睇下谂下喺边度食咯，随机应变咯，冇办法啦。 第一位， 罢工求封关。 医管局员工阵线通过罢工议案，要求政府封关。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 为咗天灾，我相信每一位医护人员都会做好佢哋嘅天职。但面对呢场人祸，明明可以做好防疫嘅工作，政府嫌去做。我哋明白到呢场罢工无可避免。 得奖人。 头奖 Chen Ka Fai Philip， 二奖 Poon Winnie， 三奖 Chen Kai Hong， 四至十奖 Chong Tin Wai， 邝亨燕， 庄德成， Lam Wing Yu Alice， 赖翠菲， Pam Wei Hua， Chen Mei Hua。 香港电台代表稍后会联络得奖者。 多谢大家支持声音档案选举，下年再见。